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。廉颇者，赵之良将也。赵惠文王十六年，廉颇为赵将伐齐，大破之，取阳晋，拜为上卿，以勇气闻于诸侯。蔺相如者，赵人也，为赵患者令妙贤舍人。赵惠文王时，得楚和氏璧。秦昭王闻之，使人谓赵王书，愿以十五城请益璧。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，欲与秦，秦城恐不可得，徒见期。欲勿与，即唤秦兵之来。既未定，求人可使报秦者，未得。患者令妙贤曰：“臣舍人蔺相如可使。”王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臣常有罪，切忌欲王走焉。臣舍人相如指臣曰：‘君何以知燕王？’臣欲曰：‘臣常从大王与燕王会敬上，燕王私握臣手，曰愿解友，以此知之，故欲往。’相如谓臣曰：‘夫赵强而燕弱，而君幸于赵王，故燕王欲结于君。今君乃王赵走燕，燕未赵，其势必不敢留君，而恕君归赵矣。君不如肉袒俯俯至请罪，则幸得脱矣。臣从其计，大王亦幸赦臣。臣窃以为其人勇士，有智谋，已可使。’于是王召见，问蔺相如曰：‘秦王以十五城请一寡人之璧，可与否？’相如曰：‘秦强而赵弱，不可不许。’王曰：‘取无璧不与我城，奈何？’相如曰：‘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，屈在赵。赵与璧而秦不与赵城，屈在秦。君之二策，宁许以赴秦屈？’王曰：‘谁可使者？’相如曰：‘王必无人，臣愿奉璧王使。城入赵而必留秦，城不入，臣请完璧归赵。’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。秦王坐章台见相如，相如奉璧奏秦王。秦王大喜，传以示美人及左右，左右皆呼万岁。相如视秦王无异常赵城，即前曰：‘必有瑕，请指示王。’王受璧。相如因持璧确立，以助怒发上冲冠，谓秦王曰：‘大王欲得璧，使人发书至赵王。赵王悉召群臣议，皆曰：‘秦贪负其强，以空言求璧，长城恐不可得，亦不欲与秦璧。’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，况大国乎？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，不可。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，拜送书于庭。何者？言大国之危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王见臣列冠，礼节甚具，得璧传之美人，以戏弄臣。臣观大王无异常赵王诚意，故臣复取璧。大王必欲及臣，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。相如持其璧逆柱，欲以击柱。 秦王恐其破壁，乃辞谢故请。赵有司案图，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与赵。相如夺秦王，特以诈阳痿与赵成，实不可得。乃谓秦王曰：“何事必天下所共传宝也？”赵王恐，不敢不献。赵王送璧时，斋戒五日。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，设酒宾于庭，臣乃敢上璧。秦王夺之，终不可抢夺，遂许斋五日。设相如广成传，相如夺秦王虽斋，绝复约不长成，乃使其从者亦贺，怀其璧，从敬悼王，归璧于赵。秦王斋五日后，乃设酒宾礼于庭，引赵使者吝相如。相如至，谓秦王曰：“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，未尝有奸明约束者也。臣诚恐见其于王而复赵，故令人持璧归，见至赵矣。且秦强而赵弱，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，赵立奉璧来。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与赵，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？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，臣请救汤祸，为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？”秦王与群臣相视而息，左右或欲引相如去。秦王因曰：“今杀相如，终不能得璧也，而绝秦赵之欢，不如因而后遇之，使归赵。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也？足停见相如，必礼而归之。”相如既归，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，拜相如为上大夫。秦亦不以成与赵，赵亦终不与秦璧。其后秦伐赵，拔十城，明年复攻赵，杀二万人。秦王使使者告赵王，欲与王为好会，于西河外渑池。赵王谓秦，欲无行。廉颇蔺相如计曰：“王不行，是赵弱且怯也。”赵王遂行，相如从。廉颇送至境，与王决曰：“王行，夺道理会，欲之礼毕，还不过三十日。三十日不还，则请立太子为王，以绝秦望。”王许之，遂与秦王会渑池。秦王饮酒酣，曰：“寡人窃闻赵王好音，请奏色。”赵王鼓瑟。秦御史前书曰：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与赵王会饮，令赵王鼓瑟。”蔺相如前曰：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琴声，请奏盆否秦王，以相娱乐。”秦王怒，不许。于是尚如前进否，因跪请秦王。秦王不肯击否。相如曰：“五步之内，相如请得以井穴见大王矣。”左右欲任相如，相如张目斥之，左右皆靡。于是秦王不义，未意击否。相如故召赵御史书曰：“某年月日，秦王为赵王击否？”秦之群臣曰：“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受。”蔺相如亦曰：“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受。”秦王敬酒，终不能加胜于赵。 赵亦胜设兵以待秦，秦不敢动。既罢归国，以相如功大，拜为上卿，位在廉颇之右。廉颇曰：“我为赵将，有攻城野战之大功，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，且相如素见人无羞，不忍为之下。”宣言曰：“我见相如，必辱之。”相如闻，不肯与会。相如每朝时常称病，不欲与廉颇争烈，已而相如出，望见廉颇，相如引车避逆。于是舍人相与谏曰：“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，图慕君之高义也。今君与廉颇同列，廉君宣恶言而君未逆之，恐惧殊甚，且庸人尚修之，况于将相乎？臣等不孝，请辞去。”蔺相如故止之，曰：“公之是廉将军孰与秦王？”曰：“不若也。”相如曰：“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斥之，辱其群臣。相如虽奴，独为廉将军哉？故无念之。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，徒以吾两人在也。今两虎共斗，其势不俱生，吾所以为此者，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”廉颇闻之，肉袒赴京，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，曰：“彼见之人，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。”足相与欢，为文景之交。是岁，廉颇东攻齐，破齐一军。居二年，廉颇复伐齐姬，拔之。后三年，廉颇攻魏之房陵、安阳，拔之。后四年，蔺相如将而攻齐，至平邑而罢。其明年，赵奢破秦军，欲与下。赵奢者，赵之田不利也，守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，奢以法治之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，平原君怒，将杀奢。奢因税曰：“君于赵为贵公子，今纵君家而不奉公，则法削，法削则国弱，国弱则诸侯加兵，诸侯加兵是无赵也，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贵，奉公如法，则上下平，上下平则国强，国强则赵固，而君为贵戚，岂轻于天下耶？”平原君以为贤，言之于王，王用之治国富，国富大平，民富而府库实。秦伐韩，郡于玉宇，王召廉颇而问曰：“可救否？”对曰：“道远险狭，难救。”又召乐胜而问焉，乐胜对如廉颇言。又召问赵奢，奢对曰：“其道远险狭，辟之由两蜀斗于穴中，将勇者胜。王乃令赵奢将救之。”兵去邯郸三十里，而令军中曰：“有以军事见者死。”秦军郡武安西，秦军鼓噪勒兵，武安屋瓦尽阵。军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赵奢力斩之，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，复一增垒。秦见来入，赵奢善食而遣之， 见以报秦将，秦将大喜曰：夫去国30里而君不行，乃曾累，欲与非赵地也。赵奢既已遣秦见，乃卷甲而驱之。2日一夜至，令善射者去欲与50里而郡。君累成，秦人闻之，悉甲而至。君士许立请以军士见，赵奢曰：纳之。许立曰：秦人不意赵师至此，其来气盛，将军必后及其阵以待之，不然必败。赵奢曰：请受令。许立曰：请就府治之诸。赵奢曰：须后令邯郸。许立复请见曰：先据北山上者胜，后至者败。赵奢许诺，即发1000人驱之。秦兵后至，征山不得上，赵奢纵兵击之，大破秦军。秦军解而走，遂解玉宇之围而归。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，以许立为国尉。赵奢于是与廉颇、蔺相如同位。后4年，赵惠文王卒，子孝成王立。7年，秦与赵兵相距长平，时赵奢已死，而蔺相如病笃，赵使廉颇将攻秦，秦朔败赵军，赵军固必不战。秦朔挑战，廉颇不肯。赵王信秦之见，秦之见言曰：秦之所恶，独为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。赵王因以括为将，待廉颇。蔺相如曰：王以明使括，若交助而鼓色耳。括徒能读其父书传，不知何变也。赵王不听，遂降之。赵括自少时学兵法，言兵事，以天下莫能当，常与其父奢言兵事，奢不能难，然不畏善。括母问奢其故，奢曰：兵死地也，而括亦言之，使赵不降括即矣，若必降之，破赵军者必括也。即括将行，其母尚书言于王曰：括不可使降。王曰：何以？对曰：使妾视其父，实为将，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食黍，所游者以白黍，大王及宗亲所赏赐者，尽以与君立士大夫，受命之日不问家事。今括一旦为将，东向而朝，君立无敢仰视之者，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，而日事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，王以为何如其父？父子一心，愿王勿遣。王曰：母治之，吾已决矣。括母因曰：王终遣之，即有如不称，妾得无随作乎？王许诺。赵括既待廉颇，悉更约束，抑制军力。秦将白起闻之，纵其兵，佯败走，而绝其粮道，分断其军为二，士卒离心。40余日，军饿。赵括出锐卒，自搏战。秦军射杀赵括，括军败，数10万之众遂降秦，秦悉坑之。赵前后所亡凡45万。明年，秦兵遂为邯郸，遂余击不得脱，赖楚魏诸侯来救，乃得解邯郸之围。赵王亦以括母先言，竟不诛也。自邯郸围解5年， 而焉用立父之谋，曰：赵壮者近于长平，其孤未壮，举兵击赵。赵使廉颇将击，大破燕军于号，杀立父，遂为燕。燕歌舞城请和，乃听之。赵以魏文封廉颇为信平君，为假相国。廉颇之免长平归也，失事之时，故客进去，即复用为将，客又复至。廉颇曰：“客退矣。”客曰：“须，君何见之晚也？夫天下以世道交，君有事，我则从君；君无事，则去。此故其礼也，有何怨乎？”居六年，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，拔之。赵孝成王族子道襄王立，使乐胜代廉颇。廉颇怒，攻乐胜，乐胜走。廉颇遂奔魏之大梁。其明年，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，拔五岁方成。廉颇居粮久之，魏不能信用。赵以朔困于秦兵，赵王思复得廉颇，廉颇亦思复用于赵。赵王使使者是廉颇，尚可用否？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，令悔之。赵使者既见廉颇，廉颇谓之一饭斗米，肉食金，披甲上马，以示尚可用。赵使还报王曰：廉将军虽老，尚善饭，然与臣坐，请之三宜食矣。赵王以为老，遂不召。楚闻廉颇在位，因使人迎之。廉颇亦为楚将，无功，曰：我私用赵人。廉颇卒死于寿春。李牧者，赵之北边良将也，常居代燕门，被匈奴，以便宜智力，士卒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，日积数牛饷食，习射骑，仅烽火，多间谍，后遇战事，违约曰：匈奴即入道，即入收保，有敢捕虏者斩。匈奴每入，烽火紧，折入收保，不敢战。如是数岁，亦不亡师。然匈奴以李牧为妾，虽赵边兵，亦以为无将妾。赵王让李牧，李牧如故。赵王怒，召之，使他人代将。遂于匈奴每来出战，出战硕不利，失亡多，边不得田畜。复请李牧，牧渡门不出，故称疾。赵王乃复强其使将兵。牧曰：王必用臣，臣如前，乃敢奉命。王许之。李牧至，如故曰：匈奴数岁无所得，终以为妾。边是日得赏赐而不用，皆愿一战。于是乃具选车，得千三百乘，选骑得万三千匹，百金之士五万人，购者十万人，希乐习战，大纵畜牧，人民满也。匈奴小入，扬北不胜，以数千人委之。单于闻之，大率众来入。李牧多为奇阵，张左右翼击之，大破杀匈奴十余万计，灭单兰，破东湖，降临湖，单于奔走。其后十余岁，匈奴不敢进赵边城。赵悼襄王元年，廉颇继王入魏， 赵使李牧攻燕，把五岁方成。居二年，庞宣破燕军，杀巨辛。后七年，秦破杀赵将护哲于五岁，斩首十万。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，击秦军于宜安，大破秦军，走秦将桓乙，封李牧为武安君。居三年，秦攻藩吴，李牧击破秦军，南据韩魏。赵王迁七年，秦使王翦攻赵，赵使李牧、司马尚遇之。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，言李牧、司马尚遇反。赵王乃使赵聪及其将严据待李牧，李牧不受命。赵使人微卜得李牧，斩之，废司马尚。后三月，王翦因急击赵，大破杀赵聪，掳赵王迁及其将严据，遂灭赵。太史公曰：“知死必勇，非死者难也，处死者难。”方蔺相如隐蔽逆著，及斥秦王左右，事不过诛。然是或怯怒而不敢发。相如一奋其气，威身敌国，退而让坡，名重泰山。其处智勇，可谓坚之矣。